第259集，送别。 来年二月，春草飞升，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一切准备就绪。这一日，人山人海齐聚在街市两旁，盛况空前。军队5000人，马万匹，放置着各种等待贩卖各国的物资车辆绵延不绝，自发跟随商户3000者众，锣鼓喧天，送行重走路上丝绸队伍的人们热火朝天，情绪高涨。顾元白就在这里送行了薛远。顾元白策马一直将队伍送到京城之外，众位官员下马行礼后劝道：“ 圣上，您快回吧。 诸位一别，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，朕再多看你们一眼。” 圣上。 年轻的官员们受不起这样一句话，他们眼眶已红，竭力让自己不要表现出失态。监察处官员江金笑道：“ 圣上，您放心，我等都会安安稳稳回来的。” 顾元白的视线在几个人身上打过转，移到江金身上：“ 你身为领头人，要好好照看他们。”“ 是。” 陆路的领头人正是江金、薛远同一位中年官员，他们中薛远的官职最高，掌着5000士兵之权，另外两位也各有着自己的监管之处，但无一例外，他们对大恒君主都有外力无法阻挡的忠心。顾元白挑选人时思虑众多，未起行之前，他们三人便有意熟识彼此，几顿饭下来，对彼此的性情心中了然，此行也轻松了一些。三人都不是拖累别人的人，既然大家都很理智，都想要效率高点早点回来，目标一致，那此行就已经成功一半了。江金和孔义林一个走陆路，一个走海路，皆参与了此次重建丝绸之路的盛事。他们二人心思缜密，鸿胪寺的官员们与各国交涉时有他们在，顾元白也不必过多担心。田福生上前低声提醒：“ 圣上，时候差不多了， 走吧。” 众人行礼，情绪激昂。薛远在人群前方抬起头，多看了顾元白一眼又一眼。其余官员已经被江金带着退下，留给他们一君一臣最后说话的时间。顾元白垂眼看着他，脸侧的细白狐裘轻柔如风，趁着他一个眼睫波动，就能在薛远的心中荡起一片涟漪。还未离开，薛远就已经留恋起来。他看了顾元白许久，这会儿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分别了还要酸溜溜地携手分别诗，不是为了让对方知道自己多么不舍，是为了找个东西宣泄自己心中的情感。他不说话，顾元白也不说话，时间缓缓流逝。背后的江金大声提醒：“ 薛大人，走了。” 薛远猛地被惊醒，他俯身：“ 圣上，一别经年，你要平安。”“ 别磨蹭了，快去吧。” 薛远还是行了大礼之后才起身，他看了最后一眼顾元白，转身朝着万人长队而去，身着铠甲的身影还是从前那般高大，脚步却匆匆，像是后方坠着匹野兽。“ 李大公，有显赫的大功劳在，顾元白以后厌倦我，我也可以待在顾元白身边了。” 二月的柳枝刚刚发出新芽，寒风中的迎春还没开花，尘土飞扬起冲天的气势，万马奔腾，逐渐变成一片小黑点。顾元白呼出一口浊气，又慢慢笑了：“ 分别不是什么大事，薛远终究有一天会回来的，趁着彼此年轻，现在走了也挺好，我可以全副身心扑到国事上去，短暂的单身世界也许也很美好， 我或许可以南巡，瞧一瞧大恒的路修得怎么样。滋生贪官最多的地方，现在又是如何？建起来的驿站有没有四通八达？下达的政令落实得如何？ 顾元白策马回头，狐裘扬起又随风落下。大恒除了京城和西北的风光，其他的地方顾元白也没有去看过。如今正是个好时候，身体好了些，天下也乐融融了起来，皇帝的銮驾也是时候驾临四方了。 沿海盐矿，今湖南的金矿和铁矿，千山与万水，朕都想要去看一看。 三年后，江南。圣上南巡前，朝廷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督办此事。虽说现如今天下平稳，百姓常在家中供奉长生牌以求圣上长生，但并不能保证南巡时便没有危险。除了东陵卫日益加重的操练以外，各地的守备军也随时预防不对。勘察路线和名胜古迹也很是重要。圣上登基后第一次出巡，上到京城，下到地方，都全阵以待。顾元白第一年勤政处理了大大小小的事，第二年才腾出时间提出南巡，但直到第三年才定下路线，渡黄河而沿运河南下，过江南两浙至福建沿海总兵处。沿路官员听闻圣上驾临便害怕忐忑，尤其是这几年隐隐要大着胆子做事的贪官，几乎到了闻圣上而丧胆的程度。一路走来，港口处百姓群聚欢呼，敲锣打鼓，只为看圣上的船只一眼。此时经过漫漫长途，圣上的銮驾终于停在江南龙兴府。龙兴府的百姓们激动非常，一大早便齐聚在运河口恭迎圣上驾临。龙兴府的府尹与知州各官员早已恭候在此，衙门中的小吏衣衫整洁，利落地备好锣鼓和大恒旗帜和红绸，脸色已经在长久的等待之中涨得通红。百姓伸着脖子扒着前面人的肩膀往运河方向去看，可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头，什么都看不见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